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不但乐手在经典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沟银质的叠崖，追归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沟银质的叠崖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环绕着山沟银质的叠崖，追回那遥远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。你好，我是汪婷，曲婉婷。 My FM。 起埋藏很久的话，说了怕无内力，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。情转意，一颗心逐渐又热化成冰，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，是你的任性。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， 就算那些漫长风雨伤害过我和你。 情转意，一颗心逐渐又热化成冰，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， 是我的真心。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， 时间推我们向前，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。 14楼来自刘若英和杨坤，这里是猫 FM 100.5，赛事在新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天后王菲呢曾经坦言说，一切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情绪，有了女儿之后呢，所以说生活上的改变都一定会影响自身的情绪，林夕因此有感而发而创造出了《流年》这一首抒情歌曲。这首歌通过王菲有如精灵一般的嗓音，林夕细腻缠绵的笔锋，体现出了王菲当时的心理历程和情感表达。歌曲中王菲的声音形散而神不散，流露自然，为歌曲增色不少，也展示出了这首歌曲从未表达的过的淡薄的情感。马上为您送出来自王菲《流年》，这里是猫 FM 100.5，随时最新好音乐。 遇见一场烟火。

言，没有这些歌声蔓延，我用在我的一个领悟变掉，像他这样一言再言道，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们一切你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没有这些歌声蔓延，我用音乐来暂停前途中的你，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《听》，这里是 MyFM 101.5 C 十三新航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在今年上映的一部小成本电影《火锅英雄》呢，不仅成功的成为一匹影坛黑马，而且还将一首26年前的歌曲重新带回了我们的视线当中。这首歌呢，就是草蜢乐队来演唱的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收录在1990年10月1号出品的唱片专辑当中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视剧《家有仙妻》的主题曲，当年是火爆一时，在2015年被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作为片尾曲，在2016年呢又成为了贯穿整部电影的一个主线。没错，这部电影就是《火锅英雄》。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，你还能够想起曾经哼唱这首歌的样子吗？你还能记得其中的歌词吗？马上来听到草蜢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。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每周五晚上10点

来自薛之谦的一首《我知道你都知道》。这里是猫 FM 101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， 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呢，相信你也是非常的熟悉。在前不久电影《驴得水》火爆一时，它的主题曲《我要你》一时间呢也受到了万人的传唱。相比于任素汐的版本，我则更偏爱老狼演唱的这一版，少了一丝潇洒随性，多了一份浪漫和淡然。就像坐在家门口等着夕阳西下，听着它细数着过往的久违时光。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老狼和任素汐共同带来的《我要你》，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 给你最有 feel 的音乐实践 Music 40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千嬅。 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对镜贴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

来自张学友的一首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。这里是 MyFM 10.5 岁是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顺着歌曲轨迹呢，我们见证了周杰伦从青涩变得温柔，这不仅是个人的成长，也是作品上的成长。毫无疑问，《一路向北》是周杰伦为电影献作中最成功的一首具有英伦摇滚风格的流行歌曲。周杰伦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旋律，写出了自己对于电影结局的理解。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周杰伦《一路向北》。 食材本真的味道，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， 好油好料，精工巧制，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。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， 诚信收车，安心置换，免费检测，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，轻松贷款，零首付，超低月供，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。空港环河西路8号，400-080-2020。 MyFM 100.5。 这种外面徘徊。 时间要紧，没有安全要紧，开车时别忘了系好你的安全带。你好，我是汪婷，徐婉婷。 My FM。 Ali Garland 的 Love Me Like You Do， 这里是 My 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在近两年，民谣音乐是越来越火，有人说民谣呢就是歌唱我们生活中平凡但又庸俗的事情，这些平淡的点点滴滴却包含着一种浓浓的情感。比如说马上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，其实就是一封信的内容，但是却唱出了他对自己姐姐的思念。马上为送出来自赵雷为给姐姐寄出的信，这里是 My 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

着千年的肩膀，陪我在以后流浪。可青春就是这样，流着眼泪鼓掌。那是真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。明明一声不响，等我们头上那通往幸福的方向，变成歌 来自郁可唯，时光正好。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， 继续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。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，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，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，可以跟我聊一聊你现在的心情如何，或者是你的音乐感受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，为你送上来自光良《约定》。这里是 MyFM 100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是回到这个地方，闭上眼等你的出现，空气中吻你的脸。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一辈子幸福的约定，为你写的那首歌，更爱你了，连那风都笑我了。我想他会告诉你的，我更爱你到这个地方，闭上眼等你的出现，空气中吻你的脸。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一辈子幸福的约定，为你写的那首歌，

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爱是一万公斤的森林，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，是说好一起闯出去，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 优美旋律绕耳畔，思想快乐透心田。My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你的专属音乐电台猫眼情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郭富城在一本的首张专辑《对你爱不完》开启了自己的之后呢，继续推出了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曲》，也曾三度获得香港十大劲最受欢迎男歌星，在2005年成为了首位舞蹈年奖的艺人。而在2008年的武林正450度旋转舞台也载入了吉尼斯。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印象呢，我们都无法，我们青春年代一直充斥我们生转手动作，还有那一首《对你爱不完》，来自郭富城《对你爱不完》。随时随地FM 100.5 My FM 40分钟，我是梁静茹。 丢面上

好难让等待的情人心甘愿望，孤单单看不见幸福回来的方那些话说的没有错，为相爱的人修些苦又何妨，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，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，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，好男人情人心越来越慌，孤单单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，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，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，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 来自张浩哲的一首《好男人》，这里是 MFM 101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二十年，从20岁到40岁，汪峰带着他的音乐一路走过，一颗倔强的心也慢慢的学会了坚强。同样倔强，在他的随笔《晚安北京》中也有体现，不同的形式却给人相同的感动。我们马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他在今年最新发布的歌曲，来自汪峰《流年呐，你奈我何》。这里是 MFM 101.5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FM 100.5 流年啊。 要玩得过瘾一点， 彻底一点。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。 100.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。 来自江美琪的一首《我的心似海洋》。江美琪这个名字呢，就像情歌的代名词，是情歌总是格外的动人的小美。她的情歌有一种神奇的情绪渲染力，她做的每一首歌，不管是表白的、安慰的、伤情回忆的、温暖甜蜜的，每一首歌不管情感都美得像诗一样，引得每一个聆听者进入一个诗意的世界。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猫100.5，我是 Kevin。 这是为你请出的，说是乐坛的一对神仙眷侣哈。在最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普遍不被看好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而一路走来呢，也为我们奉献出了很多的甜蜜的对唱情歌，比如说这一首《有爱任性》，我们一起来听，来自彭坦和春晓共同带来的甜蜜金。随时随心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，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，专人服务，后续无忧，赶快致电400-080-2020。 我是周华健，选车王我放心。 MyFM 100.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. 心都是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，好广播不用听废话，随时随心，我是你的 MyFM 100.5。

傻过，疯过，是无悔的条件，秒杀极限都在我的第一眼。身上拿出把还不依不显委屈，在人群中变成纪念，青春这份情深小说般窒息，那天狂言在潮汐间变成感言，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，未来 张韶涵的一首第一页。这里是 MyFM 1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， 继续陪伴你一往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。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，天气今天一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微风转西北风3到4级，零下4度到5度，明天的体感温度下降到了-8度到3度，清晨呢也是寒意非常的浓啊，午后相对温和，全天紫外线较强，提醒你一定要注意护肤咯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。这里是 MyFM 10.5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感情浮浮沉沉，时时颠颠倒倒，一颗心阴阴冷冷，感动越来越少。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它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

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。在昨天呢，第74届金球奖提名名单正式揭晓，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联手打造的全新动画电影《欢乐好声音》入围了最佳动画片提名。影片呢，由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的导演加斯·詹宁斯担任编剧并执导，《神偷奶爸》《小黄人》《大眼萌》《爱宠大机密》幕后原班人马全新打造。而这个故事呢，讲述的是主人公岳伯乐是一间颓败的剧院的继承人，天性乐观的他呢，为了恢复剧院往日的辉煌，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歌唱比赛，吸引了众多不同身份的普通人来参加。各式各样的参赛者呢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，但他们都怀有着对音乐的热爱还有梦想。据悉呢，这部电影将会在12月21号在北美上映，中国内地有望引进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的是来自范玮琪《有你真好》。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经没有任何缺陷，因为我拥有你，哦，在我心里。 四十分钟的音乐播不停， 我们是牛奶咖啡。

息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的便是你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。 来自王菲的一首《我愿意》，这里是猫 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久坐少动的上班族呢，很容易出现气血运行的缓慢，那么专家建议说，不妨久坐一小时就起来抖抖全身。那么抖全身呢，也是有方法有讲究的哈，一定要听好了，就是双脚开立与肩同宽，微微屈膝，双臂在体前略成抱球的形状，然后全身放松抖动3到9次，然后双臂经由体侧平举，直臂举过头顶，然后体前平落，静站2到3分钟之后呢，收脚并脚收势，这样的动作呢，就可以很好的去放松我们的全身。你学会了吗 ？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您送上来自李荣浩《不搭》，这里是 WiFi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， 全新 smart 4x4四门四座车，不止新增2门2座，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。市场指导价13.5万起，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-8490-9090。 smart， 对牛弹琴，谁说不行？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，my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 ，my FM。

来自姜育晨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晴天娃娃。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北京时间来到了23:51，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，为你送上这一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，是来自吴亦凡的有一个地方。稍后 MyFM 101.5会继续为你送上不间断的好音乐，一直陪你到天亮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。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，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，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.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。 知道。